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棒儿干。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枫林火山乐团的键盘手王一雄。读书，我觉得，特别像故事类的那样的书，我们会从那个故事能够有一些启发对于音乐，然后有一些创作的灵感能够在那个书里会体现。这一段我拿到它，我觉得它这个名字特别吸引我，因为是叫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首先我很喜欢，然后我看到了它里面的文字都是特别真诚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为大家朗读一个。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破败郊区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的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我给你我已死去的先辈，人们用大理石纪念他们的幽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边境阵亡的我父亲的父亲，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蓄着胡子的他死去了，士兵们用牛皮裹起他的尸体。我母亲的祖父时年24岁，在秘鲁率领300名士兵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幽灵。我给你我写的书中所能包含的一切物力，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想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 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葛冰和董潇贤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蜘蛛的日记》。知道蜘蛛吧，它长着好多条腿，而且还会织网。哦，下面我就要来带你认识一只蜘蛛。 哦嘿，就是我就是小群姐姐说的那只蜘蛛。啊，你要是读了我的日记，一定就会了解我啦。6月6日，啊，我一生下来就是空中飞人。呵呵，我吐出来的丝带着我从空中飞下来了。6月8日，我爸爸说我太爱捡东西了，所以他给我起个名字叫捡捡。啊，我织了一张漂亮的网，我把所有捡来的东西都粘在网上了，有树叶、花瓣、果子，啊，还有好看的照片。呵呵。6月9日。今天爸爸妈妈帮我修我的房子。啊，你知道吗？我们蜘蛛能做出很漂亮的房子，我们管它们叫做巢穴，是用我们吐出来的丝做好的。6月10日。嘿，我的房间里有直通电话，一直通到网上。呵呵，不过不是你们的网，而是我织的蜘蛛网。所以网上一有动静，我马上就会知道。哦哦，我的网粘住苍蝇啦。 6月11日， 我跟我爸爸学习织网。我爸爸告诉我，织网可不是为了躺在里面睡觉的，而是为了捕捉猎物。比如小虫子飞过来粘在网上，啊，我们就会把它抓住，然后吃掉。 6月20日， 啊，我织的网太大了，被苍蝇嘲笑了，因为网中间的洞，苍蝇一飞就能飞过去了。我必须再织一次。可是第二次我织的网不够结实，苍蝇撞上去，马上就把网撞破，然后逃走了。我想我必须不断努力，成为出色的小猎手。第三次我织的网终于合格了，它又结实又细密，苍蝇飞过来就被粘住了。这下它再也逃不掉了。 6月25日， 看看我的成绩，爸爸，这都是我抓的猎物，有蛾子、苍蝇、蚊子，还有小飞虫，怎么样？哦哦，我的爸爸说， 你知道吗？有只叫做夏洛的蜘蛛超级棒，它不光会织网，它还会，哦，那好像是个故事。 6月26日。 哦，是的，我爸爸说的故事我知道，好像叫做夏洛的网。啊，那是一只叫做夏洛的蜘蛛，他在网上写出了小猪的名字，救了一只小猪的命。我也很想学他的样子，可是我怎么学不像啊。啊嘿，哦，我认识了一只小狗朋友，我在网上织出了瘦瘦两个字。 哦哦，你是什么意思？觉得我太胖了吗？ 啊，我只是说运动可以减肥，别生气，朋友。 6月28日。 哦，我好想给我的妈妈一份特别的礼物。我失败了很多次，最后终于成功的在网上支出了我爱妈妈。你猜我的妈妈看到以后是什么反应？ 哦，我好感动啊，亲爱的简简，你真是太棒了，妈妈也爱你。 7月5日。 哦，我听说你们人类有蜘蛛侠啊，我希望长大了也变成像他那样的英雄。哦，我试着在房子中间荡来荡去，不过哦，我的脑袋撞在了墙上，看来想当蜘蛛大侠一点也不容易。我希望我自己千万不要得脑震荡啊。 7月6日。 我捡的东西太多了，家里都放不下了。我爸爸说要教我造一间储藏室，把我捡的那些铅笔头、硬币、珠子、溜溜球，还有花洒，还有扣子，还有坏掉的布娃娃都放进去。 7月7日。 我爸爸教我造了好多的储藏室，还把它们做了分类。有的储藏室里专门放粉肉馒头，有的储藏室里专门放零食，有的储藏室里放蝗虫棒棒糖，有的储藏室里放玩具，有的储藏室里放虫子肉干。有时候我的网上沾到的食物太多了，吃不完。我们蜘蛛可不会浪费粮食，我们通通把它们放进储藏室存起来。你知道，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我们都抓不到一点食物，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储藏室里的东西啦。 7月8日。 啊，我把一个个的储藏室染成了不同的颜色，它们有的是带点点的，有的是带圈圈的，有黄色的、蓝色的，还有绿色的。我邀请了很多的朋友来参观，朋友们都夸奖我。 哦，好美的储藏室。 哦，我觉得简简是个艺术家。 可是那么漂亮的储藏室能舍得吃吗？ 7月9日。 今天我认识了一只流浪型的蜘蛛。哦，它不像我固定住在一个地方，它总是到处流浪。嘿，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哦，我亲手做的礼物送给你，这是一个小小的流动储藏室，你可以把吃不掉的东西放在里面，这样你就不会饿着了。 谢谢，它非常漂亮，这真是个漂亮的流动储藏室。 我们都愿意做有礼貌的好孩子，因为我爸爸说过，讲礼貌是我们蜘蛛最美的地方。 7月16日。 名人都会留下他的名言，其实我也想当一次名人，所以我得努力想一句名言。我记得毛毛虫说过， 努力就会有收获的。 他这么说了以后，我很努力地练习举重。我相信那些很重的蜗牛壳我早晚一天能举起来。毛毛虫还说过， 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我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获得了蜘蛛织网冠军，我相信自己能得，我就得了。 啊，毛毛虫还说过， 跌倒的时候要爬起来。 当我的网丝断了，我就跌倒在地上。不过不跌倒不是更好吗？我想我也应该像毛毛虫那样留下几句名言。对了，想到了，爬起来就会没事的，办法一定会有的。怎么样，我的名言很棒吧？ 7月18日。 啊，猜一猜我最佩服的是谁？其实不是蜘蛛，而是蚕宝宝。我认为春蚕到死丝方尽。蚕蛾虽然长得很丑，但是心灵很高尚，这是最高级的。但是我认为毛毛虫虽然变成美丽的蝴蝶，可是对人类没什么贡献。我并不喜欢它们。我要好好的想一想，怎样才能让我的人生更闪光呢？我得先织一张漂亮的网。 哦，小朋友，现在小群姐姐读完这些日记以后，你应该认识小蜘蛛简简了。我还告诉你，她在生日的时候收到了妈妈送的蜘蛛侠面具，还有她的朋友丢丢寄来的糖果，还有她的邻居飘飘，那也是一只漂亮的小蜘蛛，她拉着两只蒲公英飞上了天空。简简得到了全区绘画大赛的1等奖，他还给自己织了一张吊床，在树叶中间睡觉呢。我听说简简办了个画展，你要不要跟小群姐姐一起去看看呢？ 1、2、3，好了吗？躲好了吗？ 躲好啦！ 好啦，现在我来找你喽。我就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 大耳朵。 嗯， 我再也不想玩这种很没意思的捉迷藏游戏了。 那你想玩什么？我想到了。 什么？ 你来找我。 你找我35次，我找你28次，咱们俩今天在这么小的一个房子里已经玩了那么多次捉迷藏了，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可以藏了。 有 什么？ 我突然想起来了。 你想起什么来了？ 我最近吃胡萝卜的时候，发现我的胡萝卜上面总是有小坑。 小坑？ 小点点。 小点点， 也就是说有人在我吃之前他们偷吃了。 偷吃？ 是虫子。 是虫子？ 是小动物。 我们家有小动物。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嗖。 我们家难道有蟑螂？ 你有对讲机吗？ 有，给你。 来，一人一个。 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 听见听见 听见听见。应该说收到收到 收到收到 收到收到。我们现在开始搜索蟑螂。 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的名字是 狐狸。 狐狸狐狸。 我的名字是？ 你的名字是兔子。 现在变了。 好吧，那你的名字是猎狗。 行动 行动。猎狗猎狗，我是狐狸。 哦，你是狐狸啊，对，我忘了。狐狸狐狸，我是猎狗，我是猎狗。 我是没有蟑螂，我是没有蟑螂。 厨房也没有蟑螂，厨房也没有蟑螂。 继续搜索。猎狗猎狗，我是狐狸。 狐狸狐狸，我是猎狗。 厨房没有蟑螂。 我找过了，笨蛋。 对对对对，我继续搜索。 狐狸狐狸，我是猎狗，我是猎狗。 猎狗猎狗，我是狐狸。收到收到，请讲。 我是没有蟑螂。 我找过了。 我忘了。 好笨呐。继续继续。狐狸狐狸，我是猎狗。 狐狸狐狸，我是猎狗，我是猎狗。 哎呀，我怎么忘记了？猎狗猎狗，我是狐狸。 哎呦天哪，你绕得我晕死了，你到底是谁？ 哎呀，我是谁来着？ 你。 对了，狐狸狐狸，我是蟑螂。 你是蟑螂，但我是谁？我是猎狗还是狐狸？ 这，哎，好玩，这游戏太好玩了。 嗯。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语文课上，老师拿着呱呱写的作文问呱呱说，呱呱，你这篇作文怎么前后风格和语调都完全不同呢？呱呱接过话茬，马上回答老师说， 是的老师，我爸爸和我妈妈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 早上，妈妈急冲冲地收拾东西，并且对呱呱说，哎，呱，今天妈妈要开会啊，不能送你去上学了。我告诉你啊，你过马路要小心，知道没有？要等这汽车呀都走过去以后，你再走，听到没有？呱呱听了妈妈的话，走到马路边，等了很久，他也不走。维持秩序的纠察叔叔走过去问他说，哎，小朋友，你为什么不动呀？呱呱向叔叔解释说， 妈妈要等车子走了再走，可现在车子没来，所以我还不能走。 有个小学生，他常把雨伞的伞字写成生命的命字。有一天下课的时候下雨了，他没有带伞，他就写了一张便条托同学送到家里，让他的妈妈能够送伞到学校来。他的纸条上是这样写的， 妈妈，我没命回家，请快点送命来。 有一次呱呱和团团一起骑着车子出去玩，突然团团惊叫起来， 哎呀，已经8点钟了，咱们快回家吧。 呱呱对团团说， 不，慢一点好，如果现在就回家的话，一定会遭到大人们的痛骂，就说我们回去迟了。而如果我们等到10点钟才回家的话，他们就会拥抱我们，为我们终于安全到家而高兴。 妈妈在一旁织着毛衣，呱呱在那里画画。没过了一会儿，呱呱问妈妈一个问题， 妈妈，我在画爸爸，红墨水在哪？ 妈妈说，哦，那你要红墨水是干什么呀？ 我该画他的酒糟鼻子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附属学校幼儿园的赵云浩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手指游戏》。 一像小棍敲敲敲，二像剪刀剪剪剪，三像小猫喵喵喵，四像小狗汪汪汪，五像小宝拍拍拍，六像电话喂喂喂，七像捏着捏捏捏，八像手枪 biu biu biu， 九像勾着勾勾勾，十像麻花吃吃吃。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手指游戏。一像小棍儿敲敲敲，二像剪刀剪剪剪，三像小猫喵喵喵，